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i everyone, I'm John.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九课，谈一谈家庭和亲属的说法。 Today we'll learn lesson 9, talking about family and relatives. 不知您是否在课后复习了我们学过的内容？现在就先请您听一段对话，来检验一下自己复习的效果。 Julia, what's the date today? It's March the 19th. Is it Tuesday today? No, it isn't. It's Wednesday. Ah, it's my brother's birthday today. Is it your elder brother or younger brother? My elder brother. I'll buy him a birthday gift after work.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日期的说法。此外 ，John 还提到了今天是他哥哥的生日。哥哥用英语说就是 elder brother。 咱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其他一些有关家庭和亲属的说法。在谈起家庭时，我们可能会问 ：Do you have a big family？ 你家是个大家庭吗 ？Do you have a big family？Do you have a big family？ 您可以这样介绍自己的家庭。 There are 5 in my family, my grandparents, father, mother, and me. 我家里有5口人，祖父母、父亲、母亲和我。Grandparents 指的是祖父母。 There are 5 in my family, my grandparents, father, mother, and me. There are 5 in my family, my grandparents, father, mother, and me. 我们有时还会谈到他人的家庭情况。 He has a younger sister and an elder brother. 他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哥哥。Younger sister, 妹妹。Elder brother, 哥哥。Elder, E-L-D-E-R. 这是个形容词，意思是年龄较长的。 He has a younger sister and an elder brother.He has a younger sister and an elder brother. 若是想问他叔叔结婚了吗？该怎么说呢 ？Is his uncle married? 句中的 be married 意思是结了婚的，表示一种状态。 Be married. Is his uncle married? 回答可以是 No, he is single. 没有，他是独身。Be single, 独身。 No.He is single. 刚才我们谈到 be married 意思是结了婚的，表示一种状态。那么要表示结婚的动作，则要用 get married. 例如 She got married last year. 她去年结婚了。Last year, 去年。 Get married. She got married last year.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一些表示过去的时间状语。上个月是 Last month. 上个星期。 Last week. 前天。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好，现在咱们把刚才学过的内容试着串起来说一说。 Is his uncle married? No, he is single. Is his sister married? Yes, she is. She got married last year. 咱们再听一遍。 Is his uncle married? No, he's single. Is his sister married? Yes, she is. She got married last year. 好，我们继续学习。如果要问你有孩子吗？用英语说就是 Do you have any children?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children 是 child 这个词的复数形式。此外还请大家注意人称的变化，若是问你的姨妈有孩子吗，则要说 Does your aunt have any children? 我的姨妈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My aunt has a son and a daughter. My aunt has a son and a daughter. 在问及年龄的时候，我们要用 how old 这个句型，比如 How old is her husband? 她丈夫多大年纪了？ How old is her husband? 有时我们还会谈到谁比谁大或者谁比谁小，比如 My brother is older than I. 我的兄弟比我大。 Be older than 意思是比谁谁谁年龄大。 Be older than. Be older than.My brother is older than I. 咱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I'm the only son. 我是独生子。 I'm the only son. 那么我是独生女就是 I'm the only daughter. 我们还可以说 I'm the only child. 刚才我们学过了一些亲属的说法，现在我们做个总结。祖父母 Grandparents. 爷爷外公 Grandfather, grandpa. 奶奶外婆 Grandmother, grandma. 父母 Parents. 爸爸 Father. 妈妈 Mother. 伯父姨父 Uncle. 姑妈姨妈 Aunt. 兄弟 Brother. 姐妹 Sister. 丈夫 Husband. 妻子 Wife. 孩子 child 复数是 children 儿子 son 女儿 daughter 课本的单词表中还出现了 sister-in-law 意思是嫂子，类似的表达还有 brother-in-law mother-in-law father-in-law。 在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中出现了一个句型，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个句型是 be older than 谁比谁大的意思。如果我想说 Tom 比我的孩子大，则是 Tom is older than my child。 如果我们想说我比我的父亲高，高这里要用 taller T-A-L-L-E-R。 I'm taller than my father。 他的妻子比他小，小我们这里要用 younger Y-O-U-N-G-E-R。 His wife is younger than him。 我的姐夫比我哥哥矮，矮在这里我们要用 shorter S-H-O-R-T-E-R。 My brother-in-law is shorter than my elder brother。 好，练习就做到这儿。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本课学过的其他主要内容。 There are five in my family. My grandparents, father, mother, and me. He has a younger sister and an elder brother. Be married. Is his uncle married? Get married. She got married last year. Be single. He is single. How old? How old is her husband? 我们还想提醒大家，家庭情况及婚姻状况属于个人的隐私。我们注意到，有的英语学习者在与外国朋友练习口语的时候，经常会问对方，您多大年纪？结婚了吗？有几个小孩？等等。这些问题可能会使您的外国朋友感到尴尬，因为这是他们的隐私，所以听众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最后我们来看看本课中出现的几个辅音的发音。 Father Knife Very Five We Weak Wife。 Well, that's all for today. Goodbye. 听众朋友们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日语三百句广播讲座节目。こんにちは、お久しぶりですね。ようれです。お元気ですか？ こんにちは、和田です。今日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また、日本語300の時間がやってきました。 朋友们、你们好吗？又是我们日语三百句节目了。我是杨林。 我是和田。 尽管我们刚学一次，但我想对我们上面说的寒暄语和自我介绍，你应该很熟悉了。今天我们要向你介绍第二课，介绍 紹介，怎么询问对方姓名，确认对方身份，以及怎么介绍朋友。下面就先请大家听两个句子试试看。 お名前は何と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私は杨林と申します。お名前は何と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私は和田と申します。 我想大家都已经听出来了。当你想知道对方的姓名时，我们可以这样问。 お名前は何とおっしゃいますか？お名前は何と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请问您尊姓大名？答句是。 私は王明と申します。私は王明と申します。我叫王明。 其中名前是名字的意思，前面加お表示尊敬、贵姓。那什么都助词表示思考称谓表述的内容。おっしゃいます是由说讲叫做的敬语动词。整句话连起来就是。 お名前は何と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私は王明と申します。王明、王明。申します是由的自谦动词。这句话也可以简便说为我们曾经学过的。 私は王明です。 记住了吗？お名前は何と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私は王明と申します。 如果你需要确认对方的身份时，你可以这样问：中山先生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中山先生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您是中山先生吗？ はい、中山です。はい、中山です。是的，我是中山。いいえ、中山ではありません。いいえ、中山ではありません。不，我不是中山。 中山、中山、先生、先生，用以敬称长者、教师、医生、律师等有身份的人。相当于汉语的先生、老师、大夫等等。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是です的敬语形式。はい表示肯定回答。いいえ表示否定回答。ではありません是です的否定形式，表示不是。例如这不是书，这これ。 これは本ではありません。 和田さんは中国人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いいえ、私は中国人ではありません。私は日本人です。 我刚才问和田先生，您是中国人吗？ 不，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 中国人，中国人，日本人，日本人。但如果没有明确的对象时，我们应该怎么问呢？ どなたが中国の方ですか？どなたが中国の方ですか？哪位是中国人？ 方是人，人的敬称。どなた是誰的敬称疑问代词，表示谁。が是格助词。 どなたが中国の方ですか？ 如果我们需要介绍某一位朋友时，我们可以这样问。 あの方は日本人の山本さんです。あの方は日本人の山本さんです。 あの方、那位、山本、山本。 あの方は日本人の山本さんです。 この語句の前にご紹介しますという言葉を加えても結構です。 你还可以在前面加ご紹介します。我来介绍。ご什么什么します是一个表示自谦的句型。紹介する介绍。所以当你需要介绍人时，你还可以这样连起来调整顺序说。 ご紹介します。あの方は日本人の山本さんです。ご紹介します。あの方は日本人の山本さんです。 我来介绍那边那位是日本人山本先生。那么我来介绍这边这位是日本人和田先生，应该怎么说呢？这位この方。 ご紹介します。この方は日本人の和田さんです。 那么我来介绍这位是中国人王明先生，又该怎么说呢？ ご紹介します。この方は中国人の王明さんです。 如果你想知道对方是哪里人，你可以这样问： お国はどちらですか？お国はどちらですか？ 您是哪里人？ これは私の名刺です。これは私の名刺です。 这是我的名片。这两句话都是由句型什么什么哇什么什么 this 构成的。お国表示尊敬，您的国籍，您的故乡。どちら是表示方位的疑问代词。哪里哪位哪方。私の我的表示所有所属及同位语等。例如我的名片名片名刺。 私の名刺です。 我的书。 私の本。 王先生的名字。 王さんの名前。 山本先生的故乡。 山本さんのお国。 现在我和和田君向大家重复一遍今天的十个句子，希望大家和上次一样仔细听，因为一会儿我们仍然有几组听力训练需要借助这十个基本句。 お名前は何と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私は王明と申します。中山先生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はい、中山です。いいえ、中山ではありません。 どなたが中国の方ですか？ あの方は日本人の山本さんです。 ご紹介します。 お国はどちらですか？これは私の名刺です。 好、下面我们来做场景绘画。你们可以参照教科书29-30页以及35-36页，但最好的方法是 先听后看书试试看。